好啦，大家，因為趕住要準備今晚啊呢、這個 材料， 材料咁咧就監製話：，三二一嗰陣時咧，仲係準備緊咁。今日咧就大龍鳳啦，咁啊呢個叫做大龍鳳咖喱飯。 上個禮拜就話勁辣咖喱飯，今晚應該係呢個辣死你冇命陪咖喱飯。 咁啊超辣咖喱飯啊！今次就 啊， 咁啊首先咧，大家就一早咧都可能早兩日收到風噶啦，就係咧陳萬琪提案咧就配合呢個中共啊。就決定啊，叫咩人大決定啊？頂你啲報紙真係嘥 Q 氣，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習近平拍板決定，就係、是、直接咧為香港用呢個國家安全法嚟箝制香港。咁我記得我哋喺節目大半年前，我哋都講過咧，就係、是、送中修例打柴之後咧，佢就會直接立法嘅啦。呢、這個就係四中全會嘅決定嚟嘅。喺四中全會嘅公佈裏邊，咁好多人就話佢。廿三條立唔到嘅喎，佢區議會選舉又大敗。咁當時我嘅提法就係話佢會直接由人大頒布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咁啊，所以喺對我嚟講就冇乜太大嘅。 年頭亦都係啱啱即係疫情進入高峰期嗰陣時，嗰啲建制派保皇黨有個別嗰啲深藍人士已經喺度打嘴炮咁樣講噶啦。咁應該佢哋就係收到風噶啦。嗰陣時已經係。 咁所以我琴晚我都出咗個 post 啦，我見到即係好多朋友都即係有啲慌張惶恐咁樣咧。咁啊，更加多嘅人係憤怒同埋即係抑鬱啦咁樣。咁嗱，呢個我覺得就係要平常心對待，即係你要預咗會發生先。我覺得第一樣，心理上，我先第一部分講一講，我哋應該心理上點樣去作呢個準備，去面對呢個自1984年以嚟嘅第二次嘅大變局。第一次大變局就係1996年6月30日夜晚黑主權回歸所謂嘅移交儀式典禮之後。解放軍冒雨就開入呢、這個 入城， 入城 一樣係天色驟變咁樣啊！ 風雲驟變， 琴日下晝3點北京市一樣咧，天都黑曬咧，係好類似嘅。 咁啊，晏晝就係英方告別儀式咧，彭定康就接下呢個國旗，好似喺天馬南啊，就係、是、就滂沱大雨嗰張相係，我相信好多人都記得噶啦。咁啊，有啲人就淨係記得啊彭定康個女嘅啫， 兩個 彭小姐啊，林海峰有首歌噶，我記得嗰陣時。就叫彭小姐，不是彭玲，很多人以為林海峰那首歌是講彭玲，其實不是，是講彭定康的女兒。 你來的不 會那就今次就第二次的香港大變局，那就提早了，就由這個即50年不變，本來就去到2025年，是 2047，一提早了20多年， 50年不變，那就提早，那也都是呢，所以我話，究竟香港人，你哋自己要諗下，你哋揀，你能願温水煮蛙，一覺醒來去到2047熟曬，香港人慢慢唔再出聲，好少數嘅人被囚禁冇人知，更加多嘅中產專業人士逐步逐步將個仔女送去外國，離開香港，然後立法會每次會議行禮如儀。一路比例代表制的直選加功能組別的選舉，直到2047，李慧瓊繼續是行政會議召集人，已經阿婆啦。當時我諗，咁咧就大家睇星島，睇呢個文匯大公，睇橙新聞，睇呢個嘅 HKG Post， 睇南華早報，香港都可以叫做香港，都係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但是里面那个的灵魂性格全部已经彻底改变，而是只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城市，就等于今天的威尼斯一样。很多人去威尼斯旅游呢，我想 Gary 都去过，其实威尼斯人不住在威尼斯的嘛，威尼斯的人是住在 Treviso， 即是之前的一个站， 只是给游客去的，就 是那个是一个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一個保留了一些古蹟，去到這個聖馬可廣場， 整個城市就好像個主題樂園一樣， 是的，走過那些嘆息橋下面有貢都拿的那些船夫在唱歌樣，大陸婆大陸妹就在那裡拍照。其實那個威尼斯是一個殼，實際上威尼斯共和國的強權 就是可能就是隨著呢個嘅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其實已經結束了咁所以咧，佢又保留了個殼喺度，可以保留咁多年，幾百年嘅可以係。咁呢個就是我哋所理解嘅五十年不變啦。香港人嘅成個城市嘅性格，香港人嘅靈魂已經遺失咗噶啦。咁呢個就係 option one， 温水煮蛙式，冇咁痛苦。即是慢慢在那個的 煮足幾十年 温泉水，你以為啊越沖越熱嘅咧？點解？即係越嚟越滴汗咁，間唔中佢又整個十茄杯喺度浮面咁樣俾你飲下咁樣。咁但實際上就嗰個温泉水係假嘅，下邊就係一個大火爐喺度，有個老細喺度慢慢加熱，慢慢加熱，煮下煮下用五十年嘅時間將你煮熟。條數五十年不變係點計嘅咧？好簡單。1997年嗰陣時候，如果係董事，我哋用18歲開始計嘅話，呢一班人去到2047，其實已經係68歲。 六十八， 六十八歲已經垂垂老矣，係咪？佢自己計就係1997年之後出生嗰一班，已經喺佢嘅囊中物，喺佢嘅黨化教育、小粉紅教育裏邊成長嘅啦嘛。佢盤數就係咁計嘅，咁所以到五十年不變，50歲當打嗰班嗰陣時咧。他就已經全面係成為外國小粉紅噶啦嘛，所以就不存在呢個一國兩制結束而出嚟嘅抗爭喎。但係而家正正就係嗰個算盤咧，就打亂咗。我覺得打亂咗咧，就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咧，處於一個相當之急進同埋係一個極左嘅路線，就將對香港嘅所有意圖啊，我諗提前啊。同埋好清晰地去暴露於人前，因為敢於亮劍，我成日講嘅比喻就係一啲叫做政治露體狂、權力露體狂，就係話俾你聽，喂細路女有嘢睇啊，咁樣你睇我幾勁咁樣，你睇我幾威咁樣， 係要露出嚟嘅， 係啦，露出嚟，然後佢要你讚歎，要你驚訝同埋恐懼，其實呢個同露體狂真係冇分別，我覺得。咁但係點知香港大部分嘅？手足巴打斯打就係話：咦，乜咁細嘅？ 笑翻佢轉頭。 係啦，所以我就話大家點樣去面對呢個心理狀態？第一步啊，我哋要保持住面對權力露體狂嗰種嘅幽默感啊，呢、這個先係最緊要嘅，係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坦白講，呢、這個係七傷拳，係咪？你出一拳，你自己都中拳。你睇今日，睇睇阿健有冇個圖，睇下恆指嗰個情況係點。 哇！跌咗1300多點， 恒指急挫1300多點，成交總額就係咧就急升到去咧1800億元。咁啊，大家睇到啦，呢個叫做國安法未實施啊，聲稱話要實施咋，聲稱話要直接立法，就1300點美元嘅，我覺得後邊之後仲有後續。所以我哋見到佢所謂共產黨嘅作風係咩咧？我哋叫做 shock and awe， 就係叫震攝你。佢一出嗰下咧，哇！又呢樣又嗰樣，又可以國安過嚟執法又剩，咁你好驚噶嘛？係咪？我諗即係我收到今日好多 private message 咩？阿細良，你走未啊？你好快啲走啦！ 唔係好似啲建制派保皇黨今日廖長江喺立法會講咩？國家安全係重要過股市嘅咁樣係。 啊，唔係喎，大陸又唔係吹呢種風。 隔離嗰個陳建波嗰個收成波心裏邊，我諗講緊粗口 啊！大陸嘅講法就係話六四集會照有，IG 照上 ，Facebook 照上。 唔係呢個係跌咗成日之後，傍晚 先出嚟。佢知道大領落啊！今次， 但係喺個零兩個鐘頭咧，呢個港澳辦先出聲明嘅係。 嗱，坦白講。當日我仲記得我做一個咖喱飯議題嘅問條，咁啊首先道歉啦，上一次咧好多人揀咗中美角力，我哋就講唔切， 冇講到超限戰， 好多人就罵我就話喂你哋假民主，問咗個意見又唔講咁樣，咁啊首先對唔住先，但係我哋之前嗰次有講嘅，就係講蓬佩奧點解押後呢個五月要向國務院向Congress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CCC 提交的這個報告，香港一國兩制報告書，當時有人懷疑他是不是跟中共幕後交易，我說不是，他是要講國家安全立法，因為美方已經知道，我想有情報知道人大的議程裏面是列入國家安全立法，所以他就說我看看你怎麼講， 然後我才決定個報告怎麼寫。 所以跟我們上次的議題說超限戰其實都是有關的。 都 你想想中美角力的過程裡面還包括台灣總統前日才宣誓就職蔡英文意氣風發， 蓬佩奧因為發賀電嘛。 你看看中美角力之間就牽連到香港這個這麼重要的你說是棋子又好很重要的一步好一個角力場好就是這樣體現出來兩國之間的你話貿易戰又好，新冷戰又好，以任何形式的去比拼嗰個綜合國力，其實香港咪成為咗個戰場。 所以我就話，點解要去保持住呢種年輕人見到老年老體狂、廢老老體狂，敢於權力，經常將自己嘅象徵權力嘅性器官周圍攞嚟吊吊揈、亮劍呢啲咁嘅廢老咧？一定要保持住嗰種嘅蔑視、自信同埋幽默。佢最想你咩？哇，花容失色，係嘛？嗰啲專係揾嗰啲著住校服嘅女仔嚟欺負噶嘛？花容失色咁啊走啦，望都唔敢望咁樣。咁跟住後邊個老體狂就喺度笑。其實而家你調翻轉，我就係話，你睇下恆生指數。如果唔係傍晚時分，北京點會吹啲咁嘅風出嚟？唔緊要 ，Facebook 照相， 最誠實 六四集會照嚟。實遲啲，咁你不如開放埋廣州俾我六四集會啦。投資 者先係最誠實啦，係。 係啊，你不如開放埋六四集會啊！最好笑另外一個新聞係咩啊 ？VPN 下載急升120倍， 洗曬版啊！呢兩日係。 係啊，下載 VPN 嘅速度啊，我相信嗰啲咩咩 Not VPN 啊嗰啲，而家香港人最受歡迎嗰啲，我相信就係有史以嚟啊，即係計呢個英國加強網禁之後啊。應該是最犀利生意。我相信英國唔知2016定2006加強網禁，我諗都冇今次咁犀利。瘋狂 download VPN 點解啊？就係都費事俾腳影你捉啊！你都唔知道 IP address 係乜嘢。嗱，所以我話香港人係好聰明嘅。兩大現象：第一 ，VPN 瘋狂 download； 第二就係呢個恆指急跌1300點。兩樣都係反映到咩咧？民心根本就不會因為這些這樣的所謂國家安全立法大家而感到虛怯。當然上網查移民那兩個字的人也都多了，這個是事實 暴升啊。 是的，但是一會兒我再講一下，就算是決定走的朋友移了民的朋友可以怎麼做，一樣可以幫到香港的。真的，總之我就是說兄弟爬山，就是包括離開了香港的兄弟，只要他們做的事是維護我們香港這個自由城市的，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崗位裏面去發緊力的。其實 同埋就大家記得了，上年的11月底12月的時候，當林鄭吹風說要立這個緊急法嘛，那時緊急法透過立緊急法去推動 蒙 面化嘛，那時我們已經說哇，由林鄭去攬炒喎，那時其實攬炒作為一個的手段，作為一個在今次反送中運動裏面的一個的戰略，其實是現在是現在進行式，不過就是現在由大佬出手跟我們香港人攬炒。 我記得我們上一代成日有一句歇後語的，就是叫做食豬紅就屙黑屎，都挺噁心的。咁啊，個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永遠對方的反應都是你預計之中。喂，我成日都跟大家說那條路是很漫長、很黑暗的原因是因為攬炒是 real， 是真實的，不是口號來的。I burn, you burn with us， 不是口號。 所以現在是成為了事實，是發生了啊。 是啊，是口號的意思，就是說大家講完就 bluffing， 就是大家打架這樣入三就你再埋嚟啊！再埋嚟，我打你噶啦！ 講錯 喎， 即係呢個 手瓜幾犀利啦！ 呢個黎明 老鼠仔都跳緊㗎。 黎明前嘅黑暗係非常之黑暗，而家其實啱啱先入夜嘅啫。 而家唔係入三走咁簡單， 好長啊！係 而家係埋牙㗎啦。其實係你諗下，我就係話中共，你企喺中共角度去諗先。6月12日，當時就爆發呢個嘅警民衝突。在這個立法局、立法會外面， 立法會 我沒有記錯，應該6月15日宣布終止那個不推動那個法例。6月16日就再有200萬人上街，應該那個時序應該是 這樣。15日就是梁寧傑在太古坊那裡跳下來， 跳下來就6月9日就是第一次100萬人上街， 6月16日就是200萬加1人 當時係冇人估計到六月九號嗰個情況。我記得我哋由二月三月開始講反送中修例嗰陣時，係冇人估到，因為啱啱嗰陣時佢係做完呢個一地兩檢三步走啊嘛。哇！大佬意氣風發，同習近平喺呢個嘅港珠澳大橋通車嗰陣時，係行喺佢隔離啊。韓正喺後邊嘅係，韓正直情喺後邊嘅係。好啦，結果迎嚟最大嘅政治挫敗，唔係林鄭月娥，係習近平最大嘅政治挫敗。這個國安法就是一個復仇，很多人說它針對是港獨支聯會等等，那些當然是會打擊對象，甚至肥佬黎，但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我沒有內幕消息，其實這個是送中修例的 version 2。 你想到的，如果你站在習近平的角度去看，很多人就說因為海外戰線、國際戰線我們贏得太厲害，是他是肯定是不高興的，這個美國通過這個 即是中美角力的其中一步 人權及民主法、但你要明白習近平的初心是什麼呢？所謂分裂國家顛覆他政權的是什麼人呢？李卓人、何俊仁，我不覺得是，因為支聯會已經存在了這麼多年。黃之鋒、羅冠聰，我覺得也不是。他真正的恐懼就是為什麼推反送中，反送中就是要將內地反習的勢力將資金轉移來香港，然後要夾曬他們回去嘛。蕭建華就是這樣咯。跟住當時推反送中的時候，他說難道你叫國家安全部門，即是強力部門的人怎樣過來執法呢？是吧？包括林榮基案件就唯有越境執法咯。蕭建華就更加明顯了，很多建制派都說過出口了，就是夾他走嘛，在四季酒店他就是曾慶紅那個江派的大掌櫃，而他一路習近平的政權處於一個相當虛怯的地步，就是武漢肺炎之後，很多人問為什麼美國那些傳媒今天是打電話來問我為什麼是這個時間要做這件事，我說那個時間其實是在去年的六月的，其實 即都是這個共產黨， 我覺得是同一個 內部的權鬥， 是同一個思維出來。我不相信他解放軍有情報組織在這裡，國家安全局有情報，廣東省公安廳有情報人員，再加上香港的 Security Wing， 他怎會不起清晒眾志究竟跟美國朝野的關係，有沒有給 CIA 經濟援助這些東西？他最多就是去海關走到他身旁光過倉那裡搞他的盒口罩， 現在說要用這個商品說明條例說他的口罩外面有 Not Made in China 就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如果那些口罩呢， 他是不是證明到那盒口罩是 Made in China？ 他現在說萬一如果生產在香港和台灣都是 China， 他用這個說法去這樣咬， 這麼有創意啊？ 是啊， 好了，他不是最多走去做這些小動作，但是問題就是說你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路以嚟送中修例，佢被迫撤回嗰一啖氣，其實唔係一個為咗鬥氣嘅，我覺得佢實際上係要剷除習近平，係要為咗永續執政要剷除佢嘅政敵。所以你話顛覆政權、顛覆分裂呢啲咧，我哋喺香港角度睇就是、哎呀死啦！屌李柱銘又死，劉陳方安生又死，李卓人又死，全部死啦！我哋就睇緊支聯會，我哋就睇緊呢個嘅海外游說郭榮亨啊、張坤陽啊、 仲志啊、 志峰啊呢啲人， 周庭啊仲有， 係啦，周庭呢啲人。當然中共立咗呢個法就梗係想叫佢哋 shut up 啦，但係我覺得佢真正嘅目的仍然係個初心啊，無忘初心就係習近平啦。 即係主菜一定係習近平嘅政敵。 個主菜就係分裂中央嗰個分裂共產黨，其實對佢影響最大就咪就係佢一路想釘住嘅薄熙來黨羽。令計劃黨羽在過去那五年來歷次的整頓的幹部裏面的殘餘勢力走了來香港的紅二代，你看之前流傳的陳平那些微博那些裏面的信件，任志強北京地產大佬現在不知道去了哪裡了，在朋友圈子發那些，在他眼中那些才是顛覆政權，其實怎會是即是這個六四周年集會呢，即我不是說幫他開脫，而是我就是說他那個的我們要想清楚才可以打到這場仗，如果那個他的初心仍然在這裡的話，他往後的執行機制呢就會令到全香港著火的，這個跟宋中修例是一樣， 他一樣 就話要喺香港嗰度可以俾人哋越境執法，公安部門淨係設立一個。 呢、這個就係嗱，佢個法例裏邊，大家睇下佢，我剪咗個嗰、那個《蘋果日報》嗰個輯錄出嚟，嗰、那個簡介呢個港版國安法嘅重點。草案計劃嘅行為，即係包括要禁止嘅行為啦，針對嘅行為就係咩？分裂國家啦， 顛覆國家政權啦， 顛覆國家政權啦， 實施恐怖活動啦，即係早前你不斷嗰度聽鄧炳強講話香港有呢啊保安局局長啊不斷講話香港有本土恐怖活動嘅苗頭啦， 勾結外國勢力啦，咁樣 係啦， 係啦嚇。咁然後最重要係呢一 part 啦，執法機關。嗱，點解我話佢自己會掘入去佢自己嘅墳墓？因為佢個初心根本就唔係為咗所謂嘅國家安全。咩本土恐怖主義，其實嗰啲全部都係假嘅。你問我嗰幾個汽油彈案件裏面，你何來抽到後面疆毒啊、藏毒啊、CIA 啊、FBI 呢啲組織喺後面去支持啊？ 永遠都係揾到啲死物出嚟嘅啫。 係啊，你諗下之前你記唔記得喺雨傘運動裏面仲有濠涌軍火案咧？仲有呢個咩咧？咩有個 Facebook 話咩全國獨立黨事件啊？我唔提，我諗在座聽緊節目嗰啲人都唔記得咗呢個全國獨立黨案件啊！是疆毒、藏毒、蒙毒、台毒、港毒嘛？ 有咁大吹咁大， 五毒合流啊嘛！喂，大佬咁大單嘢，點解仲拉唔到全國獨立黨嘅黨主席啊？我想問，起碼副書記、執委都拉幾個啦， 五毒應該一定有龐大嘅人手架構喺背後策動啊嘛？係 個字頭嗰支旗咁犀利，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全部大家最了解香港恐怖主義嘅真身嘅咧，其實就係共產黨。究竟是葵涌警署警長放呢？他們也都知道，我覺得。好了，當然我不排除是有前線的抗爭者呢是用這個的汽油彈攻擊這個警署，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也都有一些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然後他製造一個用反恐的名義去塞住歐盟西方國家把口，就是說這個國安法是針對恐怖主義，大家繼續跳舞，繼續做生意，馬照跑，舞照跳。嗱，我諗唔好話我批中啦，又再嗰套嘢又再出翻嚟。九六年嗰套説嗰套説詞又會再出翻嚟。但係乜嘢會露出馬腳呢？就係頭先嗰張圖裏邊嘅第二點嘅執行機制嘅問題啦。究竟要對付呢啲顛覆分裂嘅行為？嗱，佢而家個講法咧就係咁講嘅。就是中央就是呢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好，有人就說喂，譬如零一啊那些就會說那這個做法是不是即是澳門模式呢？這樣那我特登就上去看了澳門那個國家安全條例。那澳門模式是什麼呢？我就說這個會露出馬腳，就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2009年成立的，那它就是本地立法來的，就是他們的23條， 澳門有23條， 澳門基本法23條，主要就是 copy 香港基本法23條。好了，它後加了這個執法及判刑機關、審判機關，是後加的， 後加， 它的法例過了先的，成立了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先的，我猜現在都是一樣。咁然後再後加點樣執法，其實就係將我哋香港嘅 security wing 保安部將佢擴大改名。 澳門就係由行政長官嚇，澳門嘅行政長官做翻個監督嘅，就係佢哋嗰個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係 啦， 跟住數落嗰啲組成嘅委員會嘅成員咧，就包括行政法務司司長啊、保安司司長啊。警察總局局長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啊、法務局局長啊等等，其實都是個政府部門的官員嚟 嘅。冇嘢嘅，其實即係組討會加埋警務處長喺度。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之後咧，就係修改咗呢個司法警察局特別職務條例、特別職務制度嗰條法例，就係喺名正言順喺司警裏邊咧，係設立咗一個部門。而呢個部門就係包分開為四個處。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處、國家安全罪案調查處、國家安全政策研究處和國家安全事務綜合處。 咁然後咧就擴大咗佢哋嘅編制。嗱，呢個就係所謂本地立法、本地執法啦。咁審判係點嘅咧？澳門嘅審判就係話，如果係屬於國家安全呢啲法例，就唔可以由外籍法官去審，都係喺澳門審，不過要由中國公民唔係華人血統啊。即係唔可以由外籍，係由要由呢個中國籍嘅法官。 佢覺得咁樣先信得過 中國籍嘅法官去審。 又或者夠紅。 係啦，因為呢個牽涉到一國嘛，國家安全啊嘛。嗱，咁佢就係分開兩步走啦。佢自己立咗嗰條主體法例，就係講咗邊啲個罪行係啲乜嘢，即係邊啲係犯法嘅，同埋個罰則係啲乜嘢，邊啲要坐25年啊咁。之後先至慢慢去修訂嗰個執法同埋審判嗰個機制。如果我話，這個國家安全法是送中修例的孖生兄弟，他就不會被香港的警察和法院去碰了，這個就會露出馬腳。如果這個是送中的借屍還魂的話，即是說他一定是由國家安全部門的人來香港執法，然後是內地司法制度去審， 送回大陸審， 送回大陸審。 即是你為什麼說送中條例嘅二點零就係香港，係啦，跨境嚟到香港嗰度係去執法，即係跟住捉咗之後咧，就翻大陸審，就唔係香港審，亦都唔係由香港嘅警務處派出嘅人員去做嘅。 因為喺佢眼中，顛覆政權嘅就係真正顛覆政權嘅，根本就唔係咩支聯會，根本顛覆政權嘅就係所謂習嘅政敵轉移咗資產嚟香港嘅政敵，然後甚至係外逃嘅。那些跟他的政敵有關外逃的人，逃了去美國的人，這個才是他心目中顛覆政權的。我覺得我不覺得他對著我們兩個什麼劍，你都知道香港人，你這樣說我是不會害怕的， 他打算二任香港但是二任不到、 啊、你以為你這樣說我就會害怕嗎？我們學了李漢文，僭建李漢文的這個金句的、啊、所以他兩把劍對我們是沒有意思的。我覺得，但你說回頭，過去說的最多什麼？他最不滿意就是我們說他越境執法，強力部門越境執法這個問題，他一直都是對於那個法例被終止，一直呢就是覺得他不是報復那麼簡單，而他真正覺得那個是一個 threat 來的，對他政權 他想繼續即是做到尾、 他說什麼港版顏色革命、啊、這些浪費氣啦。坦白說，你如果研究過烏克蘭啊等等嗰啲，因為佢係處於兩大強權，人哋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嚟嘅，大佬啊！烏克蘭本身係佢係親俄派、親歐盟派兩邊，你睇個 Window of Fire， 佢點樣係通過群眾運動去懟冧嗰個親俄嘅總統，然後親歐盟上台嘛？呢個顏色革命嘅意思係咁啊！大佬，香港解放軍駐喺呢個軍營，就喺呢個政府總部隔離嘅，大佬捱咩色革命啫？係咪深圳調兵落嚟有幾快啫？ 如果咁講，你話嗱，佢而家講就話人大兩會喺下個禮拜四，即係5月28日就通過啊嘛。通過咗之後，仲要審視啲細節嘅，就係6月嗰陣時開會又再傾啲細節，跟住就8月啊，7月、8月嗰陣時先正式執行嘅。咁啊，預留咗啲空間嘅。 嗱，我覺得 嗰度係咪用嚟同美國係去拗數嘅咧？係 預留空間嘅意思係咩咧？始終呢條法例牽涉到所謂境外勢力在香港嘅問題。境外勢力在香港對佢嚟講啊。首要的應該我覺得不是美國，可能是台灣勢力，即是他最擔心可能。咁然後就到美國，而美國亦都好簡單，佢如果當美國將香港視為中美談判嘅籌碼，佢由拘捕黎智英、吳凱兒、李柱銘嗰一步嗰陣時，已經好清楚講咗，就係佢要去增加佢嘅人質嘅籌碼。而家除咗嗰15個人質之外，要將700多萬人做人質啊嘛。呢、這個中共常用嘅手法嚟嘅，其實根本係 人質外交。 係啊，佢要用700多萬嘅香港人做人質。佢留翻個空間係咩咧？嗰個空間就係同美方談判。好啦， 即係話我本來可以碾死你哋嘅，或者碾死佢哋嘅，但係你唔想我碾死曬嘅話咧，我放鬆啲。咁但係你嗰個嘅民主人權法嘅報告咧，就未必最辣啦咁樣係。 所以我話美方，我一早講美方嘅立場一定係。一年之後取消獨立關稅地位，點解咧？就係、是、你要爭取一個討價還價嘅話咧，你就upfront講咗你最強硬嘅立場先。等於中共一樣啫嘛，佢而家咪掟咗最強硬嘅嘢出嚟咯。如果唔係佢點同美國討價還價？佢唔會同我哋香港人討價還價噶。喺佢心目中，佢覺得你憑乜嘢同埋台同我哋傾啫？ 對習近平嚟講，佢唔覺得香港人有資格埋台同佢傾嘅喎。佢真正嘅對手根本就係 Donald Trump、蓬佩奧。 嗯、 好啦，如果上一次嘅對手都係外商，都係美國嘅話，咁今次咧，佢一定就係會將一個即係等於我哋講價一樣啫嘛。我哋梗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開天殺價就係個法案有咁大嗱咁辣得咁辣，然後無所不包。咁所以我就話香港人第一個反應就不能夠 panic 嘅，點解咧？我哋要適當地去運用呢個大魔王，終於出現打大佬。喂，大佬啊，我哋都話咁多人嘅犧牲，其實你想個大佬現真身啊嘛，揭開一國兩制嘅假面啊嘛，嗰、那個先至係嘅正式嘅攬炒開始喎。之前嗰大半年做嘅嘢，其實就要逼佢現真身。逼佢取消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啊嘛， 亦都係咁樣可以借助國際戰線得到嘅國際關注係向佢施壓。 係啊，所以我話嗰、那個等於好簡單，你要逼到全斗焕出散兵落去光州去掃射嗰啲人啊嘛，係啊，結果係要用差唔多七年八年嘅時間，到而家文在人都話根本嘅真相都未清楚。光州屠殺事件到今日嘅總統啊，南韓總統文在人都話嗰個事件係唔清楚嘅，仲係要徹查嘅，係究竟邊個指示落可以掃射群眾？民主化咁多年啦，其實已經係，所以話嗰條路係好漫長，亦都好黑暗，甚至唔係我哋有生之年可以見到光明嘅。但係你能願，你再諗翻轉頭一次，你能願六月九號之後嘅嘢冇發生過，然後安安樂樂到你走嗰日，然後你嘅細路唔知道乜嘢，唔知道香港以前係點嘅。繼續做一個愚蠢但開心的人，一或你寧願行翻而家呢條路咧，咁你一咁諗你就知嘅啦。其實根本就唔需要 panic， 亦都唔需要驚，因為嗰個就係一個你講喺個運動裏邊，其實係戰略性嘅成功嚟嘅。嗱，以往佢我成日都講嘛，佢就叫做特區政府就係一個不服鬆，個大佬永遠都喺個代理人後邊。我推你出嚟，你喺立法會點打 ，Gary 點打都冇用， 都係快 你著唔到力嘅。其實，就算你衝去圍堵阿梁君彥，打橫瞓喺度攔住呢個李慧瓊，或者李家超落嚟包圍佢，其實冇意思嘅，因為佢哋都知道李家超企喺度，佢根本係一個傀儡嚟噶嘛。即係等於日本嘅參謀本部會唔會走去滿洲國企喺度，直接面對滿洲國嗰啲人咧，係唔敢噶嘛？佢 揾代理人， 佢匿喺後邊叫阿溥儀出嚟嘅啫嘛。即係有冇人蠢到咁？即係日本關東軍嘅呢個指揮官企出嚟，哎，唔使你溥儀啊，屌我自己嚟，唔使你汪精衛啦，係咪？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近衛文磨自己嚟，會唔會啊？而家就係咁啦，而家我就係話，所以你一出嚟嗰下，你係好恐慌嘅，係會，即係以為哎呀死啦，末日啦，拉人啦，封艇啦咁。咁我覺得。你話基本保護自己權益嘅行為咧，呢個幾時做都冇錯嘅，唔應該而家做添㗎啦。第一裝 VPN， 第二任何時間都要準備將個資產轉移成為美元資產。喺五年前已經好多人開始咁做㗎啦，喺舊年嘅六月開始亦都好多人咁做㗎啦，係嘛？盡量有香港資金嘅銀行嗰啲户口，隨時會發生星火事件嘅。其實 even Hong Kong Bank 都好。呢啲銀行信唔信得過，大家自己諗下啦。confiscate 你哋嘅户口會發生嘅，即係等於今日抄眾志嘅口罩一樣咁荒誕，係嘛？呢啲所謂有人投訴，等於我哋連派幾支咁樣嘅消毒火酒，消防都上嚟幾次一樣， 一樣係話 一模一樣嘅。其實呢啲手法係係嘛？你預咗啊，大家你要預咗啊！你同人喺連龍場衝突，你報警，即係等於你頭先講民主黨喺葵涌 喺葵芳港鐵站外邊，因為有兩個藍絲喺度搞事投訴，咁啊 六十個警察嚟包圍佢㗎，咪等你唔使籌款啫嘛，其實係 阻礙你係 係嘛係會嘅，呢個係常態嚟㗎啦，因為後面有個黨去指揮㗎嘛，而家冇所謂公平公正政治中立嘅公務員，乜都冇㗎啦。但係結果個後果係點咧？佢唔單止會 upset 咗大部分嘅香港人。跟住開始金融戰開始，除咗股票市場，紅二代嘅資金會 流走噶啦。如果你聽眾裏邊，你哋住緊西九四小龍嘅，你哋啲樓就會大跌噶啦。其實係， 真係㗎。 跌完股市就跌樓市。 嗰啲天曬啊、擎天半島啊嗰啲，即係以往啊大陸走資嘅資金嘅避難所啊、貝沙灣啊嗰啲。因為如果佢要對付嘅係嗰啲人嗰陣時，嗰啲嘅資金咪會走咯。你以為走曬未走曬嘅，有啲威震師咦掂喎。難得住呢個送中法例喎。 今日有啲分析員就話：咦，跌咗1300未夠1400點，應該唔止喎，應該跌4000喎，咁樣講嘅係。 未止啦，我覺得真係未止。咁如果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就係話個人有個人維護自己權益嘅應對嘅方法，組織有組織應對嘅方法，整個社會嘅運動嘅方向，身處喺唔同嘅位置，包括社會位置或者地理上，你喺香港或者海外。都有不同的應對方法，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講下可以怎樣應對。 妹妹好呢，好掛住他們啊。 對啦，那裡熱鬧一點啊。 暫時不要回啊，將他們帶回家就行了。一於帶他們回家，慢慢談吧。